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今年11来点不一样，集美家居京城6店全场5折起，购物瓜分100万黄金，玩游戏赢2680元净水器，更多国庆惊喜，详询400-006-5858。 喜迎国庆，放假到底！涿州东风日产启辰专营店超级购车黄金周，10月1至8日，购车红包限时送，至高减免4999元购置税，详询366-921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已经失去方向，忙忙忙。 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忙忙忙忙忙忙忙的已经没有主张，忙的已经失去方向。忙忙忙忙忙忙忙的分不清欢喜和忧伤，忙的没有时间痛苦也长。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忙忙忙忙忙忙忙忙了已经没有主张，忙了已经失去方向。忙忙忙忙忙忙忙了分不清欢喜和忧伤，忙了没有时间 谢谢你哥的口，看到火上浇油，欺人甜的油，最后用力甩一甩头，然后大声吼吼，问到谁不懂，只是你够不够对的爱情厚重，转身无所求，只愿追你来个我们离不来个 real man。 I'm sorry I'm not strong enough, I wanna know so hard to believe, I wanna believe in my life. 那就做个骄傲的 fighting 时候是如此的陌生，冷冷的冬夜雨落，没有一个朋友。

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有意义，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知道去珍惜，此后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此后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 世界在等我飞更高，你却 心疼我小小翅膀为我撑起沿途休息的地方。当我必须像个完美的小孩，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你却好像格外欣赏我犯错犯傻的模样。我不完美的梦你陪着我想，不完美的勇气你说更勇敢，不完美的泪你笑着擦干，不完美的歌你都会唱。我不完美心事你全放在心上，这不完美的我你总当作宝贝。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但却最美。

95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Plug in the mic, open the curtain, turn on the lights. I'm through rehearsing, the feeling ignites. I'm in control, the crowd's in the palm of my hands. All my fans stand. What is the truth? What's an illusion? You're searching for proof, but are you certain? Whatever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If words paint a picture, then I bet you I can get you, yeah. I'll make you believe. 熟悉， 在人生的偶然里，是否也会有奇迹？我让我们萍水相逢，共同的岁月好好珍惜。 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五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数十家实体酒庄正式入驻电台指定购物平台，疯狂特购，精选近百种进口葡萄酒，以平民价格高端品质服务听众。佳节选红酒就关注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所有酒品假一赔十，均有实体销售，售后投诉热线13488662345。 房山鹏湃畅通雪佛兰十月喜迎国庆，礼会中秋，全程大型车展活动，雪佛兰全系最高优惠可达3.5万元，到场客户即有机会享受七重大礼，机会难得，欢迎您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感谢您对房山雪佛兰的支持，澎湃畅通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双节双电统欢庆，顺通家居广场品牌全新升级，双节提前放假，优惠猛爆料，活动期间单笔合同实付一定额度，赠送家居电器礼品，20多款超值家居产品一律1元秒杀，终极抽奖赢免单，抽取液晶电视、电烤箱等，均有机会赢取2017元免单。9月23日、24日、10月7日、8日，顺通总店、长阳店与您不见不散。总店地址：良乡月华大街1号，8936-9998。长阳店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6137-0155。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悟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华冠超市9月13至30日，微信满100返100，购物即送超值商品礼金。9月13至10月17，微信支付购提货卡，满500返50。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Running through your fingers, everything you know. How long can you go? 掌声，没有客人，我的眼睛看向黑暗之中，面对回忆，世界是多余，我的歌里只剩我自己，在快要打烊的深夜里，我的心，我的梦，这一夜又将是无处可去啊。想起远去的你，我的孤寂没有关系，只是谁来收拾命运的叹息。最后一首歌，我累得不想再是力气，我好想你，更想爱你，只是我早放弃，生命会有奇迹。没有客人，我的眼睛看向黑暗之中，面对回忆，世界是多余，我的歌里只剩我自己，在快要打烊深夜里，我的心，我的梦，这一夜又将是无处可去啊。最后一首歌，让我想起远去的你，我的孤寂没有关系，只是谁来收拾你。想你，更想爱你，只是我早放弃，生命会有奇迹。最后一首歌，让我想起远去的你，我的孤寂没有关系，只是谁来收拾命运的叹息。我最后一首歌，我累得不想再是力气，我好想你，更想爱你，只是我早放弃，生命会有奇迹。 见不易，我常把你的影子藏在睡梦里，啊啊啊，藏在睡梦里。 泪水模糊。